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7月4日，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梁忠林一行来到市地方税务局调研指导工作。调研过程中，王艳青强调，要保持上半年良好的工作势头，加大依法治税力度，创新工作方式，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全力推动税收工作再上新台阶。王艳青一行认真听取了市地税局负责人关于税收收入、征管体制改革、服务纳税人、风险应对、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汇报，并就当前经济税收形势及地税工作存在的一些困难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对工作开展提出要求。王艳青强调，下半年总体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地税部门要在上半年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势头，加强重点税源监控，提高税收征管质量，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税收风险的防控。调研结束后，王艳青一行还参观了市地税局党建教育基地。近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带领执法检查组就防洪法贯彻实施情况及全市防汛工作进行执法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军勇及水利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此次检查重点包括城区和永定河、北拒马河重点区域防汛物资准备及蓄滞洪区人员转移等工作落实情况。王爱军对贯彻实施防洪法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起的表情。 呼吸是蔡健雅来到台湾出的第一张专辑，虽然没有红，不过好的歌声不会被埋没，他的歌声还是受到了很多圈内人的注意。而被归为实力派唱将的他，虽然始终都不像偶像歌手一样成为媒体和聚光灯的焦点，但是凭着实力慢慢的也累积了他在歌坛的位置。他的创作风格非常的鲜明，也很容易就让人听出一张专辑当中的哪一首歌曲是他的作品。而蔡健雅也一直都是我们音乐和爱情的关键词，我们也都因为蔡健雅更加的认识爱情，更加的了解自己。继续舒雅的第六感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我个人认为他们俩在某些方面有共通点，他就是张震岳。来听到这一首《爱我别走》。 不要听见

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邻居的耳朵来自柯以敏，这是来自柯以敏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整体来看，风格偏哀伤，有着那个年代情歌的典型风格，但是也不乏有 Blues 风格的歌曲，这在他的音乐当中并不多见。当然，柯以敏的唱功依旧是无可挑剔的，歌声也是让人百听不厌。继续来听谭咏麟《青春梦》。 青春梦已老，青春梦已老。

已经嗨了3天3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3天3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来自张惠妹，这是一首能够让你嗨到爆的歌曲。继续要请您听到来自陈奕迅演唱的《浮夸》。那今天的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咯，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